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经文品第36之一。儿时佛告天地誓言，乔时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语意云何？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，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师他读诵，若转书写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何以故？乔释迦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语中已学，今学当学，或有一入今入当入声闻乘法正性离生，见次乃至已证当得阿罗汉果，或有一入今入当入独觉乘法正性离生，见次乃至已证当证独觉菩提，或有一入今入当入菩萨乘法正性离生，见次修行诸菩萨行，一正今正当正无上正等菩提。乔释迦，云何名为无漏之法？为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四圣地智，三界脱门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及于无量无边佛法，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主预留果，所获福聚优胜教化一斩不周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何以故？乔释迦，诸有安住十善业道不免地狱旁生鬼趣，若有安住预留果者便得永脱三恶趣故，况教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，所获福聚而不胜别。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，诸有情类皆住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，不如有人交一有情令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何以故？乔释迦， 若交有情，令去无上正等菩提，则令世间佛眼不断。随者何？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犹有菩萨摩诃萨故，便有如来应证等觉，转妙法轮，度无量众。诸菩萨摩诃萨，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。一是故，乔史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师他读诵，若转书写，广令流布，所获福聚，圣前福聚无量无边。可以故，乔史家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，广说一切是出世间圣妙善法，依此善法，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、婆罗门大族、长者大族、居士大族、四大王众天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亦有四念住、广说乃至一切相智，施舍可得。亦有欲留、欲来、不还、阿罗汉、独觉、菩萨摩诃萨、诸佛世尊，施舍可得。复次乔史家，至斩不周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四大洲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史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师他读诵，若转书写，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于如上说。复次乔史家，至四大洲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小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史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他读诵，若转书写，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于如上说。复次乔史家，至小千界诸有情类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交中千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。语意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由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誓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史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他读诵，若转书写，广令流布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，于如上说。复次乔史家，至中千界

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，甚多于前。余如上说。不辞乔使家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，胜于教化依展不周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依四大洲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小千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中千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，一生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，皆令安住十善业道，色境虑，色无量，色无色定，无神通。乔使家，此中如理思维者，为一非二非不二行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思维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若以非二非不二行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思维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若以非二非不二行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思维思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。不辞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以无量门广为他说，宣示开眼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，所获福聚，胜自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无量倍数。乔使家，此中般若波罗蜜多意趣者，为此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，不应以二相观，亦不应以不二相观，非有相，非无相，非入非出，非增非减，非染非净，非生非灭，非取非舍，非执非不执，非住非不住，非实非不实，非相应非不相应，非和合非离散，非因缘非非因缘，非法非非法，非真如非非真如，非实际非非实际，如是意趣有无量门。 不辞乔氏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自欲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以无量门为他广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一解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，过前福聚无量无边。而时天地是白佛言：世尊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：乔氏家，如是如是，如汝所说，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乔氏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成就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大功德聚。乔氏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行受，以无量种上妙乐聚，依附饮食病源医药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十方各如净伽沙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，由善男子善女人等自于般若波罗蜜多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复以种种巧妙文艺以无量门广为他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一解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何以故？乔氏家，有彼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无量无数无边如来应证等觉，皆以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乔氏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至心听闻，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复以种种巧妙文艺经续于间为他辩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一解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乔氏家，有所得者为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：我能会施，彼是受者，此是施果，施己施物，彼修施时名著布施，不明布施波罗蜜多。修境界时作如是念：我能持戒，为护于彼，此是戒果，其所持戒。彼修戒时名著境界，不明境界波罗蜜多。修安忍时作如是念：我能修忍，为护彼故，此是忍果，即忍自性。彼修忍时 名住安忍，不名安忍波罗蜜多。修精进时做如是念，我能精进，未修断彼，此精进果，精进自性。彼精进时名住精进，不名精进波罗蜜多。修静虑时做如是念，我能修定，彼是定境，此是定果，即定自性。彼修定时名住静虑，不名静虑波罗蜜多。修般若时做如是念，我能修慧，彼是慧境，此是慧果，即慧自性。彼修慧时名住般若，不名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尺迦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为方便故，不能圆满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儿时天地是白佛言，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而能圆满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尺迦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布施时，不得施者、受者、施果。施即施物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布施波罗蜜多。修境界时，不得持者，所护戒果即所持戒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境界波罗蜜多。修安忍时，不得能忍，所护忍果即忍自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安忍波罗蜜多。修精进时，不得勤者，所谓勤果即勤自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精进波罗蜜多。修静虑时，不得定者，定境、定果即定自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静虑波罗蜜多。修般若时，不得慧者，慧境、慧果即慧自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，能满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尺迦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无所得慧，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乔尺迦，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，为他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初发无上菩提心者，闻彼所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心变迷谬，退失中道。是故应以无所得慧，即以种种巧妙文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而时天地是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宣说相似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尺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如是名为宣说相似般若静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。 十，天地是佛白佛言。世尊，云何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名为相似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佛言：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，行六波罗蜜多者，说色乃至食无常苦无我，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苦无我，说色处乃至法处无常苦无我，说眼界乃至意界无常苦无我，说色界乃至法界无常苦无我，说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常苦无我，说眼处乃至意处无常苦无我，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常苦无我，说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常苦无我，说四念住乃至一切相智无常苦无我，作如是言：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是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：修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者，应求色，乃至一切相智无常苦无我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是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有如是求色，乃至一切相智无常苦无我，依此等法修行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乔释迦，若如前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依我教而修学者，当速安住菩萨初地乃至十地。乔释迦，彼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。一何吉想教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依我教而修学者，速超声闻及独觉地。乔释迦，彼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以何吉想教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善男子，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若以我教而修学者，速入菩萨正性离生，即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便得菩萨无生法忍。 即得菩萨无生法忍，便得菩萨殊胜神通。即得菩萨殊胜神通，能游十方一切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由此能速证得无上正等菩提。乔使家，彼以有相，即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以何吉祥，教修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是为宣说相似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我赐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告菩萨称，种姓者言：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，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决定当获无量无数无边功德。乔使家，彼以有相，即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作如是说，是为宣说相似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告菩萨称种姓者言：如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从初发心，只得无上正等菩提，所有善根，皆应随喜一切合集，为诸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乔使家，彼以有相，即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作如是说，是为宣说相似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儿时，天地士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宣说真正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说无所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如是名为宣说真正般若、净律、精进、安忍、境界、布施波罗蜜多。时天地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说无所得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名说真正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？佛言：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，善男子，应修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如正修时，不应观色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。不应观受想行识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。如是不应观眼处乃至意处、色处乃至法处、眼界乃至意界、色界乃至法界、眼识界乃至意识界、眼处乃至意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、色境虑、色无量、色无色定、思念住，乃至一切相智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色色自性空，乃至一切相智，一切相智自性空，是色自性，即非自性，乃至是一切相智自性，即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，乃至布施波罗蜜多，色不可得，彼常无常，乐苦，我无我，亦不可得，乃至一切相智不可得， 彼常无常，乐苦，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色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无常，乐苦，我无我可得？善男子，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那至不施波罗蜜多。是修般若，那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小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来，善男子，我当教汝修学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如修学时，悟观诸法，有少可住，可超，可入，可得，可证，可听闻等所获功德，即可随喜回向菩提。何以故？善男子，于此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毕竟无有少法可住、可超、可入、可得、可证、可听闻等所获功德，即可随喜回向菩提。随者何？以一切法自性皆空，若自性空，则无所有，若无所有，即是般若，乃至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，竟无少法，有入有出，有生有灭，有断有长，有依有异，有来有去，而可得者。乔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与上雷品一切相违，是说真正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不施波罗蜜多。于是故，乔释迦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，如理思维，当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广说，宣示开言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。乔释迦，由此缘故，我作是说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至心听闻、受持、读诵、精勤修学，足理思维，复以种种巧妙文艺，经须臾间为他辩说，宣示开眼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，所获福聚甚多于前。复次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教展不周诸有情类，皆令住欲留果。于云何？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有此因缘得福多否？天地是言：甚多世尊，甚多善事。佛言：乔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，宣示开眼，闲聊解释，分别意趣，令其意解。复作是言：来，善男子，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、受持、